下面请听《四世同堂》当中的主题歌。再请听王冠丽演唱的京韵大鼓《剑阁闻铃》。 Thank you. 领着军卒保家乡， 怎当我割不断的相思，找我人胆影，雨夜空水花不更，从古来巫山曾入相王梦，我何以怀与恨，莫不是薄幸心中少之成？既不然，神女因何不离落魄？空叫我 早知道， 事全凭你贼兄细思量，不是奸责他把国务镇冤枉，偏说非子你倾城中三军，何仇何恨何情作对，可愧我想报你的残生也是不能，可怜你香魂一缕随风散，却是我血泪千行似冰清，统领为直等等的心梦，可迟迟好迟战兢兢，玉体惨淡淡的花容，眼睁睁既不能救你又不能替你